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3集。魏无羡还不知道他这一架打散了什么，跪在蓝启人指定的石子路上。江城远远走来，讥讽道：“你倒是跪得老实。”魏无羡幸灾乐祸道：“我常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但金子轩这厮娇生惯养，肯定没跪过。今天不跪的他哭爹喊娘，我就不姓魏。”江城低头片刻，淡淡的道：“父亲来了。”“啊，师姐没来吧？他来干什么？看你怎么给他丢脸吗？他要是来了，能不来陪你给你送药？”“ 哎，师姐要是来了就好了，幸好你没动手。”“ 我想动手的，要不是被你推开了，金子轩另一边脸也不能看了。”“ 还是别了，他现在这样脸不对称更丑一点。 我听说这厮像个孔雀似的，特爱惜自己那张脸面，不知此刻看了镜子有何感想。”其实啊，我应该让你动手，我站在旁边看着，这样江叔叔没准就不来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忍不住。”“哼，你想得美。” 魏无羡这句话不过随口说说，江城心中的情绪却十分复杂，因为江城心知肚明，这并不是假话。江丰棉从来不曾因为他的任何事而一日之内非赴其他家族，无论好事还是坏事，大事还是小事，从来没有。魏无羡见江城面色郁郁，以为他还在为金子轩说的话不痛快。“ 你走吧，不用陪我了。 万一蓝忘机又来了，你就被他抓住了。 有空去围观一下金子轩那傻球罚跪的模样。” 江城微微诧异：“蓝忘机？他来干什么？他还敢来见你？”“ 对呀，我也觉得他还敢来见我，真是勇气可嘉。 大概是他叔叔叫他来看我，跪好了没有吧？” 江城本能的预感不妙。“那你当时跪好了没？”“ 当时我跪好了，等他走出一段路，我就拿了个树枝，低头在旁边的土里挖坑，就你脚边那堆，那儿有个蚂蚁洞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 等他回头的时候，看到我肩膀在耸动，肯定以为我哭了还是怎么样，便过来问我。你真该看看他看见蚂蚁洞时的表情。” 江城道：“你还是快滚回云梦去吧，我看他是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”于是当天晚上，魏无羡就收拾了东西，和江丰棉一起滚回云梦了。魏无羡趴了一整夜，前半夜都在思考这些年来在蓝忘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入睡。第二日清晨睁开眼睛，蓝忘机人已走得不知踪影，魏无羡则规规矩矩地躺在榻上，双手放在身侧，被摆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姿势。魏无羡一把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，右手五指埋入头发中，心头那股荒谬又悚然的莫名感仍然挥之不去。这时静室的木门被轻轻扣了两下，蓝思追的声音在外响起：“ 莫公子，你醒了吗？”“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？”“ 早？早？可是已经四时了呀。” 蓝家人都是卯时座亥时息，极其规律，魏无羡则是四时座丑时息，也很规律，整整比他家晚了两个时辰。魏无羡趴了半夜，腰酸背痛，耿直的道：“ 我起不来。” 蓝思追道：“ 啊，你又怎么了？”“ 我怎么了？我被你们家韩光君睡了。” 蓝景怡的声音也气势汹汹的响了起来：“ 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们可饶不了你，出来。” 魏无羡冤枉道：“ 真的，他睡了我一整夜，我不出去，我没脸见人。” 几名小辈在门外面面相觑， 韩光君的住所，旁人不能随意踏入。他们哭笑不得，又没法直接进去把人拖出来。蓝景一怒道， 真是没羞没臊，韩光君又不是断袖，他睡你，你别去睡他就感恩苍天了。起来，把你那头驴子牵走，好好治治他，吵死了。 提到他的坐骑，魏无羡忙一咕噜爬起。 你对我的小苹果怎么了？你不要碰他，他可是会撂蹶子的。 蓝景一道， 小苹果是什么？ 我的驴啊。 魏无羡出了净室，轰着几名小辈儿带他去找坐骑。待被人领到一片青草地上，那头花驴子果然在大叫不止，喧哗不已。大叫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吃草，但是那片草地上聚集着几十个圆滚滚的白绒球，让他无法下嘴。魏无羡喜道， 好多兔子，来来来，插起插起，烤了。 蓝景一七窍生烟，云深不知处禁止杀生，赶紧让他闭嘴，早读的人都来问过好几次了，再这样我们要被骂死了。魏无羡把拿给他的早饭里的苹果给花驴子吃了，果然花驴子一啃苹果就顾不上叫，咔嚓咔嚓翻动嘴皮子。魏无羡一边摸着花驴子的后颈，一边打着这几名小辈儿身上通行御令的主意，一边还指着满地圆滚滚的白兔子道， 真的不能烤，是不是烤了就要被赶下山去啊？ 蓝景仪如临大敌，连忙张开双手挡在他面前道，这是韩光君养的，我们只是偶尔帮忙照看而已，你敢烤？ 魏无羡听了险些笑倒在地，心想，蓝湛这人真是，以前送他他都不要，现在自己偷偷摸摸的养了一大群还说不要，哄谁呀？ 饶命，其实他暗地里是喜欢这种白乎乎毛茸茸的小东西吧。 韩光君板着脸抱着个兔子， 哎呦我的妈，我快要不行了。可再一想起昨晚他趴在蓝忘机身上时的那个光景，魏无羡忽然又笑不出来了。 正在这时，从云深不知处的西面传来了阵阵钟声，这钟声和报时辰的钟声截然不同，急促又激烈，仿佛有个害了失心疯的狂人在敲打。蓝景仪和蓝思追脸色大变，顾不得再跟魏无羡插科打诨，甩下他就跑。魏无羡心知有意，连忙跟上。钟声是从一座角楼上传来的，这座角楼叫做明室，四周墙壁皆是以特殊材料制成，篆有咒文，是蓝家招魂专用的建筑。当角楼上钟声自发大作之时，便说明发生了一件事，在里面进行招魂仪式的人出了意外。角楼之外围过来的蓝家子弟与门生越来越多，可没有一个人敢贸然进入。明室的门是一扇漆黑的木门，被牢牢锁住，只能从里面打开。从外部暴力破坏不仅困难，也违反禁忌。招魂仪式出了意外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会召来什么东西，更不知道冒冒失失闯入又会发生什么。而自从明室建立以来，几乎从来没出现过招魂失败的情况，这就更让人心中惴惴了。魏无羡见蓝忘机没有出现，预感不妙，若是蓝忘机还在云深不知处听到警钟鸣响，应该立刻赶过来才对，除非……突然黑门砰的一下被撞开，一名白衣门生跌跌撞撞冲了出来，他脚底不稳，一冲出来便滚下了台阶，明室的门旋即自动关上，仿佛被谁愤怒地摔了上去。旁人连忙七手八脚将这名门生扶起，他被扶起后立刻又倒下，不受控制地涕泪满面，抓着人道， 不该的，不该招的。 魏无羡一把抓住他的手沉声道，你们在招什么东西的魂？还有谁在里面？韩光君呢？ 这名门生呼吸似乎十分困难，张嘴道：“ 韩光君，让我逃。” 话没说完，嫣红的鲜血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一涌而出。魏无羡将人推进蓝思追怀里，那只草草制成的竹笛还插在腰间，他两步迈上数级的台阶，踹了一脚明室的大门，厉声喝道：“ 开！” 明室大门像张嘴狂笑一般豁然开启，魏无羡旋即闪身入内，大门紧跟在他身后合上。几名门生大惊，也跟着冲上去，那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。一名客卿扑在门上，又惊又怒，脱口而出：“刚才那个究竟是什么人？”蓝思追扶着那名门生咬牙道：“ 先来帮我，他七窍流血了。” 一进入明室，魏无羡便感觉一阵压抑的黑气扑面而来，这黑气仿佛是怨气、怒气和狂气的混合体，几乎肉眼可见。被他包围其中，人的胸口被压迫得隐隐闷痛。明室内部长宽都是三丈有余，四个角落东倒西歪昏着几个人，地面中央的阵法上树立着这次招魂的对象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一条手臂，正是从墨家庄带回来的那条。它似一根棍子般直挺挺地站立着，截面向地，四指成拳，十指指天，似乎在愤怒地指着某个人。源源不绝充斥着整个明室的黑气，就是他散发出来的。参与招魂仪式的人逃的逃，倒的倒，只有东首主席方位上的蓝忘机还正襟危坐。蓝忘机身侧横着一张古琴，手并未放在弦上，琴弦却兀自震颤，嗡鸣不止。原本他似乎正在沉思，又或是在凝神倾听什么东西，觉察有人闯入，这才抬手。蓝忘机的脸上一向波澜不惊，魏无羡看不出他什么心思。原本坐镇一方的蓝启仁此刻已经歪倒在一旁，和那名逃出明室的门生一样，七窍流血，神志尽失。魏无羡顶替了蓝启仁的位置，旋身踩在了西首的方位上，将竹笛从腰间拔出，举到唇边，与蓝忘机遥遥相对。墨家庄当夜，魏无羡先以哨声相扰，蓝忘机在远远以琴音相击，两人无意中联手，才压制住了这条手臂。蓝忘机与魏无羡目光相接，了然，右手抬起，一串弦音流泻而出，魏无羡当即以笛音相和，他们所奏此曲名为招魂，以死者尸身、尸身的某一部分或生前心爱之物为媒介，是亡魂寻音而来。通常只要一段，就能在阵中看到亡魂的身形浮现出来。可是，二人一曲即将奏末，也没有魂魄被召来。那条手臂，像愤怒了一般，通体青筋暴起，空气中的压抑感更重了。若此时镇守西方的是别人，肯定也逃脱不了蓝启仁那样七窍流血的下场，早已支撑不住倒下了。魏无羡暗暗心惊，他和蓝忘机同奏招魂，也无法将亡魂召来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除非这名死者的魂魄和他的尸体一起被割裂了。看来这位仁兄比魏无羡惨一点点，虽然当初魏无羡的尸体被咬得比较碎，但好歹魂魄是齐全的。招魂不成，蓝忘机指尖调子一转，改奏起了另一曲。这支曲子与方才诡谲森然、仿若幻问的调子截然不同，静谧安然，取名安息。这两支曲子都是流传甚广的玄门名曲，谁会弹奏吹奏都不稀奇。魏无羡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